第五節嘅大匪看天下，其实咧录咗四节噶啦，咁其中第四节咧就讲咗啲戏啦，关于而家嘅宗教啦，讲阿管浩明啦，咁呢一节咧就因为我好中意睇戏，咁咧其实大匪看天下就讲我自己嘅世界啦，咁咧就百忙都好啦，有啲戏要睇嘅，咁之前啊讲到一个基督嘅女门徒啦，咁呢一节咧就讲罕见太平洋啦。罕见太平洋其实冇咩讲嘅，个古仔好简单，永远都就系最后尾一分就拯救地球，啊系争嗰个超人巨人力霸王啊，大陆叫力霸王 Ultraman， 即系香港嘅日本超人吉田咸蛋超人嘅一个高清版同埋一个进阶版，因为机械人打怪兽。因为比较实体啊，发生嘅事又喺东京，又系喺富士山。其实就系、是、如果鍾意睇超人力霸王，系咪力霸王啦，即系大陆叫。咁啊，或者我同名或者巨人或者超人，即系迪迦咸蛋超人式呢，好过瘾，好开心。但系睇完你唔会记得㗎啦。因为都系打怪兽。吓、啊，同铁甲万合合系唔一样，吓、啊、场面伟大，真系劲，咁但系只能够用一个劲字嚟形容，好睇嘅，即系好似我自己本身啦，中意近期最中意睇啦，呢两几年啦，其实几年前啦，赛罗啦，啊，即系七号超人啦，吓、啊，个仔啦，赛罗啦。咁系我最中意嘅，久不久都翻睇嘅。咁因为佢有两把刀头上，咁但系喺罕见太平洋度咧，当然冇啦。咁但系咧打得过瘾嘅，始终机械人系咪啊？打怪兽即系等于超人嘅进阶版，即系叫特殊日本嘅特殊片啊呢一种咯。咁不过只不过话去到荷里活系另外一件事啦。咁近期仲睇一日之内睇咗两套戏，咁第二套其实咧就系上个礼拜日睇噶啦，咁啊距离而家都一个礼拜噶啦，咁因为唔得闲冇做啦，咁星期日又睇，一年睇两集，因为我习惯一个人睇嘢嘅，就系睇呢个《挑战者一号》，好多人讲过，咁啊讲讲我自己角度啦，好开心，因为咧里面太多嘅人物同埋片段出现，有游资啦。周末狂热啦，专达拉华达嘅周末狂热啦嘅歌啦 ，Duran Duran 啦，即系佢哋嗰啲啦，咁咧就有好多嘅经典人物喺个游戏出现啦，数下先啦，咁哥斯拉啦，金刚啦，即系猩猩王啦，咁暴龙啦，侏罗纪公园啦。啊，当然啦，就系、是、有呢个星球大战啦，啊，因为咧，个主角喺个游戏世界绿洲里边咧，佢都系着住呢个汉苏罗啊，即系哈里逊福做嗰、那个嗰件衫，咁啊揸架车就系回到未来嗰架车。咁咧而揸个女主角揸嗰个电单车就系阿基拉，咁唔知你哋知唔知啊？可能如果有岁数五廿零岁，好似我呢啲四廿五廿岁嘅，或者五廿零岁实知阿基拉，咁咧就嗰架电单车，咁咧就有蜘蛛侠啊，有超人啊，啊，亦都有嗰、那个蝙蝠侠啊嘅身影啊喺度啊，啊，咁啊好多好多过去，咁啊。卡通啊，电影嘅元素啊，闪灵啊，其中一个场景系闪灵啦，开 lift 跟住啲血水飙出嚟啦，浸人啦，恐怖事件啦，咁啊，譬如高达啦，当然啦，大刀变身高达啦，咁啊，打怪兽啦，里面好多好多咧，基本上咧系打机人士嘅 回忆啦，因为佢讲以前嘅打机，用而家嚟包装。其实古仔好简单嘅，你唔好讲话剧唔剧透啦。咁讲我想讲啦，佢里边咧唔好讲彩蛋，系好多人嘅好多嘅片段回忆，就系一个宅男，有人发明咗呢个绿洲世界，咁咧就俾人哋喺度玩消费。所有人嘅娱乐就喺个 VR 度，戴咗个 VR， 跟住大家感身，咁入咗去，咁就变成咗各种人物，咁可以变成你喜欢嘅人物嘅形象，喺嗰度玩游戏。咁咧，开发人死啦，咁死嘅时候留低咗三把锁匙，嗰三把锁匙咧就话俾你听，只要你揾到喺游戏隐藏嗰三把锁匙，你只要揾到呢三把锁匙咧，你就会得到呢间公司所有嘅股份同埋呢个世界嘅控制权。当然冇咁容易。实系有啲想争夺呢啲嘅财团啊，财雄势大，咁啊挑战小一个小伙，一个僆仔。而呢个僆仔，佢好想得到人穷，冇乜志气，真系一个名副其实宅男，唔敢面对，净系想办法咧，人哋失败咗，俾人哋打散咗咧，咁佢咧就偷咗人哋，攞咗人哋剩低嘅金币。嘅钱，然后咧就组装自己，跟住买武器，跟住再升级咁样。咁系一次参加争夺锁匙嘅，即系赛车嘅里边，咁啊认识个女主角。咁咧亦都因为有金刚呢个星星王阻挠，佢唔敢做最后尾嘅冲线，佢输咗。咁咧嗰个女仔女主角就同佢讲：你要跳出呢个框框，你要谂。如果唔系咧，你永远都唔会得嘅。咁佢系一个好了解呢个游戏嘅制作人嘅性格嘅人，因为佢去过好多次咧嗰个图书馆，个影像图书馆里面睇佢嘅生平，睇佢点样叻，点样创造一啲嘢。咁佢走翻去转头去图书馆，揾翻呢个人。创造由佢细路仔成长对电脑同埋游戏有兴趣，创造呢个世界好多嘅片段。佢揾到线索，然后佢攞咗第一把锁匙，成为攞到锁匙嘅第一个人。跟住全世界都知道系边个，亦都俾嗰啲竞争对手嗰间大公司咧，就知道佢实际嘅真人系边个。然后想办法咧夹咗个真人去，唔俾佢攞到第二、第三条锁匙。咁当然啦，惊险百出啦。咁喺呢段时间里面咧，亦都好多头先我讲嘅星球大战啦，嘅元素啦，嘅人啦会出现啦。咁千奇百怪都有。咁而家话第二集可能会有叮当，有第二集可能有哆啦 A 梦添，哇犀利啦咁就。咁咧。讲返个故事内容啦，咁佢哋走甩咗再进入返世界，佢发觉佢鍾意咗个女主角，但个女主角同现实系唔一样嘅。现实系唔一样，佢同佢讲其实你唔识我，你唔知我系咩人。那个男主角就话唔紧要，我真系鍾意你。咁喺呢个启发里面就启发到原来嗰个创作游戏者佢鍾意咗个女人。而呢个女人同佢约会咗一次，本身系睇电影，去咗睇电影，其实佢想同佢跳舞。咁咧嗰晚过得好开心，但系佢个宅男，佢唔敢锡呢个女主角，唔敢迈出呢一步。咪即系嗰个佢当时追求嗰个女人啦，即系唔系女主角，即系嗰个创办者。咁而第二日嗰个女人就同佢嘅生意上嘅拍档。走埋咗一齐结咗婚，佢好失落，咁亦都同呢个拍档大家拆开咗，佢就一个人沉醉喺佢嘅游戏机世界里面，一路开发，为好多人圆梦，喺度玩游戏，喺度生活。呢套戏讲到呢，嗰个人除咗屋企嗰度电脑同埋 VR 之外呢，系全部都系真实喺里面，除咗你瞓觉、去厕所、食嘢，基本上你都系喺里面。人嘅娱乐、搵钱，全部喺晒个游戏里面。咁喺途中发生好多事，当然啦，主角全部都可以化险为夷，攞到第二条锁匙，攞第三条锁匙，喺人哋人力物力嘅 同埋一个非法嘅手段下，大财团将佢哋压缩得好紧要，而佢哋逐一破解，到最后尾回归原点就系亚达利游戏机食鬼，即系以前最粗疏嘅电视游戏机食鬼嗰个年代，咁开始由嗰度揾第三把锁匙。咁当然唔系食鬼游戏啦，咁你其实好即系喺度咧出咗好多嘅。如果中意玩家庭游戏，一定熟悉噶啦，红白机都未有嘅时代。咁咧就喺度打，喺度打，喺度打。佢哋派好多人死咗之后又翻身，因为游戏世界唔会死人嘅，又翻身，死咗又翻身。咁喺呢段时间里边，佢哋不停挑战啊，同对抗，卒之攞到第三条锁匙。攞到第三锁匙嘅时候，咁呢出现咗好多画面，签名各样嘢俾佢间公司。佢当佢签名嘅时候，佢熟悉呢一个开发人，佢就明白唔系要咗间公司咁简单。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呢个系宅男嚟，讲清楚。咁令到佢呢就冇签到呢个名，而佢諗多咗好多嘢。到最后尾当然啦，圆满收场啦。而最重要嘅就是娶咗嗰个开发者曾经追求梦想嗰个女人，嗰、那个拍档，原来就系嗰间力，即系头先我所提到嘅资料馆，即系图书馆，记录咗呢个开发者每一个年代每一刻发生嘅事，每日好似本日记嘅。图书管理员亦都系呢个图书管理员俾多咗条额外嘅生命俾呢一个男主角，令到佢赢到。原来呢一个开发者从未同呢一个所谓管理员佢嘅拍档系分开过，两个就系好好嘅朋友。到最后完成佢任务，交托俾佢任务嘅亦都系呢个人，虽然拆咗火，但系都亦都系最相信佢。呢、這个古仔咧好值得睇，因为到最后尾隐喻咗，就系无论你喺虚拟世界点样都好，你都系有朋友、有家人、有爱情。你到最后尾喺网上任何嘅世界都好，回归原点。所以佢将全世界最沉醉呢个千奇百怪虚幻嘅游戏机场景里面停咗一个礼拜，停两日，话俾大家听，无论你点样鍾意玩，无论你点样工作，无论你点样有梦想都好，你一定要有两日喺虚拟世界走返出嚟，做返一个人。人就係本位。值得睇嘅，但如果睇嘅时候呢最好啦，俾多少钱啦，睇 IMAX 啦 ,4D 啦，因为佢个制作好大，咁亦都贯穿咗几十年，几十年游戏机嘅发展，同埋好多音乐啊、电影啊、卡通片啊，好似譬如街霸、波动拳啊、星龙拳啊呢啲 啊全部都有啊。咁啦，虽然全部都系惊鸿一瞥，最多就高达啦，咁但系实际上系真系值得睇嘅。咁开心啲啦，同埋睇电影睇多少少佢背后想讲乜嘢啦。咁罕见太平洋就唔使噶啦，都系保卫地球吓，同呢个超人迪迦一样，东一隻西一隻，吸批头抱着头，十秒便分手。多谢大家，拜拜。